11月3日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咁啊有两样嘢特别提及嘅。 系第一咧，就系我哋今日嘅6点就将会播放呢一个骚动音乐啊嘅第三集嘅现场版嘅重温啦。 系 咁啊，亦都咧同时间咧，哇！ 一浪接一浪 已經響緊啦， 係 一浪接一浪啦。我哋喺6点就會聽到騷動音樂嘅一個即係精華嘅一啲節錄啦，咁啊，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亦都係琴日預告過，我哋係會繼續招募一啲嘅現場觀眾嘅，因為咧，我哋喺11月16日同埋17日咧，分別都會有兩場嘅騷動音樂嘅現場版本嘅演出啦。咁啊，而琴日就接咗16日嘅一啲現場招募啦。今日咧，我哋就即將咧会去接听大家电话咧， 就系招募17日 嘅一啲现场 有咩 单位？咧？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1月17日将会有193 Benis CY 陈中泽、梁乐彤同埋张曼芝，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冇错啦，11月17日嘅单位啱啱听到啦， 五个 单位演出阵容。如果你都想入到嚟啊，现场亲身支持佢哋嘅话，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报名。咁啊，数量有限啦，咁就 有机会啊，有机会啦。入嚟嘅时候就可以送一个两个嘅座位入场嘅名额俾你嘅， 满额就即止噶啦。18723888头先提及嘅一啲单位，如果你都想支持佢哋系佢哋粉丝嘅话咧，就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冇错冇错，咁啊，亦都同时间啊，留意住我哋今日6点嘅呢个 show 都系都要听嘅， 系啊，精华 有几个唔同嘅单位啦，有 Vivian 啦，细猫啦， 系 Yumi 啦，我自己都好嘅，我自己都好嘅， 你继续啊，我睇你。 Sika 啦，系啊， 仲你，唔系我哋系咪最近做咗太多场咧？你已经开始， 主要我负责剪嘅，我谂住好劲咁样讲出嚟啦。 仲有咧，仲有 Yumi 啊， 咪数晒啦咩？ 跟住咧，你数晒啦？ 我唔系数晒啦咩？ 系你数晒未啊？数五个嘛，你数晒。 数一次啊！ 嚟啊！你讲多次啊！你讲多次啊 ！Yumi， Win Win， 细猫 Six 同埋 Sika 啦。 系你数晒， 数晒啦， 系 啊，诶。啱啊！ 咁快就数晒， 你谂住啊？谂住考我， 考你唔起添啊！数齐晒啦， 系啊！呢五个单位咧，啱啱数呢五个咧，就系一阵间6至7会听到。然之后头先宣传声带嗰个咧，就会系11月17日现场咧就招募。 冇错冇错， 两件事啊！咁啊，但系总之就一浪接一浪，开心翻埋嚟。 咁熟嘅， 开心翻埋嚟嗰个游戏啊！嗰啲群体游戏嗰啲咁啦。分享下咧，即系。最近咧都有時候人嘅精神狀態啊，攰唔攰咧，都會影響到個社交嘅能力啦。因為成日之前都講話，唔係我哋有時出去一啲唔同嘅 event 等等，你咪話我嗰啲社交能力好強啊，周圍 我不嬲都覺得你好強。 我話俾你聽，其實原來唔係嘅，即係我都會遇到啲社交能力低弱嘅時候嘅。即 係例如咧， 總有㗎，即係譬如前排有一次好，因為嗰日應該係個人好攰嘅關係， 冇女仔係 唔關事啦，可能佢冇你喺度啦。 我知啊，即系我喺度嘅时候咧，就要扮下嘢，扮下劲咁样 show off 下。 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去啲社交场合咧，亦需要一个 comfort zone 嘅。 系 有一个 comfort zone 咧，令到自己个人咧系会舒服一啲嘅。 系 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唔同嘅地方，每一次咧都要寻找嗰一个场合嘅一个 comfort zone 嘅。咁但系有时会揾到，有时揾唔到啦。又或者有时揾到个 comfort zone， 唔代表你嗰日咧都系可以好自在嘅。 O K， 系因为你揾到 comfort zone 有机会就太舒服啦。我都係收埋自己啦，你可以咁樣樣噶嘛。但另一方面咧，你亦都可以哇 ，comfort zone 咧就哇開龍雀咁樣，亦都可以係咁樣樣嘅。即係每一個人一定會有好多唔同嘅狀態，所以有陣時啲有時會見到啲artist 朋友咁見到，今日你好攰咁樣，或者會覺得咦點解你今日個狀態同做訪問嘅時候唔一樣？有啲都試過㗎，即係佢話哇你今日咧同你之前同你做訪問好唔同啊咁樣，咁跟住咁但係我會。有人会觉得就是因为 唔知你可能扮出嚟定咩啦，咁我话其实唔系，因为唔同嘅场合、唔同嘅需要嘅时候咧，攞唔同自己出嚟啦。我会话我做访问嘅时候都系我哋嚟嘅， 系 系啦，但系去到有时比较静啲咧，亦都系我哋嚟嘅。 我想举手分享一下先，因为咧我发现咧，其实喺我身边嘅人咧，原来其实唔系好多人观察到一啲细微嘅位嘅，就系、例如咧，头先你讲到关于一啲出到去 social 嘅场合咧，咁好多人以为我系一个 social 到嘅人，因为我一见到好多人嘅时候咧，我把口会系咁讲嘢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尤其一啲唔熟嘅人面前咧，你唔讲嘢咧就 dead air 咧，就会有一种尴尬喺度，即系好似呢个人。唉，見到你你都冇講唔到嘢嘅渣咁樣，即係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心理壓力喺度，所以我係會不停咁樣去逼自己講嘢。但係咧，我發現我老婆真係最了解我嘅人。有一次同佢出去，即係見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咁樣跟住然後咧完咗之後咧，佢話：哇，你做乜社恐發作啊？咁樣，跟住我話嚇，點解你會覺得我係社恐發作咧？因为佢话你同平时都唔同，平时你都冇咁多嘢讲嘅，你今日做乜咁多，即系做乜逼自己系咁讲好多嘢，即系同埋你佢会知道我不停咁讲嘢嘅时候咧，系个脑不停咁样夹硬转紧嘅，即系不停夹硬搵啲话题去同人哋倾偈咁样。咁跟住佢话你个人咁社恐嘅咩？即系社交恐惧嘅咩？咁我话。跟住我話，其實冇乜人知，冇乜人發現我呢個細微位，即係有好多人以為社交恐懼就係我見到好多人，然後我病埋一邊唔出聲唔講嘢，就係、社交恐懼啦。係，我係啱啱調翻轉，其實我係好多人嘅時候，我真正嘅恐懼就是我逼住自己要講好多嘢咯。 哦， 即係最唔自在咯。 係、啊，即係其實係唔自在，但係唔自在有好多種表現方法咯。咁樣，咁你嗰種就會不斷講嘢啦。我都唔自在就係我就會直情係個口會封住咗，你 feel 到直情咧，好似咧有啲細嚟吻住喺度咁樣樣咧。你係跟住個腦係跟唔上運作啊！你見到一個人嗨完之後，你下一句你講到啲咩咧？你可能嗰下個腦撈唔到，你唔係唔中意佢，或者你同佢可能唔係唔熟噶。 純粹攰啫係嘛？ 係啦，你嗰種攰啊，或者你突然間嗰一下個人你唔係喺嗰一個狀態裏邊。咁但係好得意嘅，有陣時咧喺呢啲時候，譬如你叫做進入咗個社交恐懼狀態啦，咁咧你就會咧。喺啲場合咧，你又會發現有啲志同道合嘅人，就是、大家咧都係有呢、 這個， 咁大家企埋咗一邊之後咧，呢、這個社交恐懼群咧，大家又會自己群埋咗咧，咁嗰度就舒服啲啦，因為大家都 一齊有同一個經歷啊， 係啦，因為大家我哋嗰種咧就係唔想遇到社交恐懼咧，係唔想夾硬揾嘢講嘅。你頭先嗰種恐懼就係你會夾硬揾嘢講，我係調翻轉就係你覺得講乜嘢都好尷尬，所以就唔想講嘢啦，或者講任何嘢你都覺得好似為咗講而講咧。咁然後個恐懼出嚟之後咧，你就會索性封咗個口啦， 收埋自己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當原來你發現到有幾個人大家喺度，咦你係咁啊？其實我都係咁啊咁，跟住大家就會喺度講呢啲嘢，因為其實點解有時唔知講啲咩，或者一個恐懼就係話題。呢兩個字就係、話題，你同嗰個人講啲咩好呢？你同佢認識唔深嘅話，咁究竟可以傾啲乜嘢呢？有一啲問題你覺得哇，好似好奇怪啦，喺呢個場合問，即係我唔知問啊，最近點嘅可能好似好難去 elaborate 落去啦。講今日天氣講到咁上下就都係嗰啲啦，即係講天氣其實有時都真 係係嘅， 都係為咗講而講嘅。不過就最容易入手啦，係啦，咁呢個禮儀上面容易啲啦。咁但係永遠係撐一個可以 sustain 到嘅題目去講落去一個 topic。咁但係當你一班社交恐懼嘅人咧，大家圍埋咗嘅時候，社交恐懼本身就成為咗個 topic 啦。咁你就可以好似一條救生繩掹住。 點啊？你又社交恐懼嘅咩？ 係啊，係啊，即係好怕嘅， 都唔知講咩好。 有時更好似揾嘢講啊，咁樣嗰啲。 同埋咧，尤其呢一排咧。我唔知啊，即系嗱，我呢个年纪嘅朋友咧，就因为临近年尾啊嘛，就好多朋友结婚啦。去到嗰啲婚宴场合咧，你就会多多少少地撞到一啲，即系当然固之然唔识嗰啲，你就唔会特登行埋去插科打诨啊。但系有一啲系真系可能你认识，但系你真系好多年冇见过，突然喺呢个场合，你又唔知道佢会出现，你撞翻第一下，嗰下哇，一开口喂。 好耐冇见啦，跟住下一句讲咩好咧？好尴尬啊！我想行翻去自己台嗰度啊，咁。 但系咧好得意嘅，好睇咧嗰个人你系喺咩阶段识佢？ 系 因为寻晚发生一个好有趣嘅事情， 系 就搭地铁翻屋企，咁啊转车月台就戴住 headphone 听紧歌啊，谂紧嘢坐低，坐低咗嘅时候咧，你感觉到咧有两对眼咧望住你，我就昂高头见到两个男仔， 嗯， 呢个男仔一望就系认得噶啦，其实就系我中学嘅师兄，大我一届， 哦， 但系咧已经毕业之后已经 好耐冇 见过，即系十几年冇见过噶啦，但系一定会认得大家个样。佢有冇听紧？ 你个样变咗好多噶，但系 唔知啊。 个样系以前由个眼镜仔变到而家唔 都可能系嘅，都系因为嗰时真系有戴眼镜啊嘛。你话而家要噏出个名，可能真系唔记得噶啦。但系咧嗰一刻你见到佢嘅时候，唔知点解我啱啱讲嘅就系你咩阶段识佢啊？因为中学阶段识咧有种亲切感啊，我即刻除咗个耳筒，然后行埋去就话喂好耐冇见啦咁样样。跟住就開始傾偈啦。咁當中咩啊？ 我以為佢認你唔到。 佢認到，所以佢哋望住我啊，即係都係佢哋可能都有啱啱你講嗰樣，就係佢懷疑嘅。咦，係唔係 咧？ 咁啊，係啦。咁但係我一起身，其實就知 confirm 係啦。咁而兩位師兄嘅樣完全冇變過，跟住就開始傾偈啦。咁跟住其中一位就有應該可能有睇我嘅 social media， 咁即係佢都有講啊。譬如甚至乎之前去音樂節見到我打碟，佢話：哦，你而家我見你打碟，你係自學。咁樣定咩啊？嗰啲又見到我哋啲卷軸啊，嗰啲咁樣，即係佢有睇到咧，咁你就有成日都係講話題嗰樣嘢啦，即係有個話題傾啦咁啊。咁因為我喺 social media 冇再見到佢哋嘅 update 啊， 所以你唔知佢哋嘅狀態係點。 咁但係咧嗰個舒服嘅位就在於我可以直接問佢咯，即係咦咁你而家做緊啲咩啊？最近點啊？我覺得呢個咧又睇另一個條件，就是、你有幾耐冇見，好耐冇見嘅話咧，你真係可以問一啲最基本嘅問題， 即係 update 下大家近況。係 啦，但係如果咧嗰啲你間唔中見下，其實你都知佢發生緊咩狀態，但係 又 未去到好熟，唔係你記得，但係又唔係好熟嘅話，你就唔知可以問啲，因為問啲基本問就咁 問啲基本 問啲基本嘅問題， 社恐發作 就太就顯得你好生外，因為你又唔係。冇见啊嘛呢、這个人系啦，咁但系所以琴日就倾咗成程地铁咁样，几开心啊！最好笑倾啊，我发现我妹原来坐咗喺对面添咁啊！哎呀，我妹仲听翻，我妹仲话佢出咗个 story， 佢话啊睇搭搭下地铁，听我三个男人讲嘢，偷听下，跟住听到把声咁熟，跟住我哥原来我哥嚟咁 啊！以为你阿妹话而家我阿哥好串啊，见到我都唔同我打招呼 嗰啲咧。咁跟住就同埋有啲共同话题，就话题嗰样就始终师兄你可以讲翻中学啊，讲下啲common 嘅同学啊，即系你有呢啲偈咁样倾下。咁、但系嗰一程又讲得几开心，同埋又冇尴尬嘅，好舒服嘅，倾得 几好啊！ 但其实嗰真系好耐冇见噶啦，咁样。 因为咧，我同你唔同嘅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你系一个记性好嘅人啊。我记性唔好啊，我见到啲中学同学或者师兄师妹咧。我讲唔到中学嘅回忆，因为我唔记得咗中学啲人啲咩啲名啊，嗰阵时我喺边班识佢啊，咁样。 你 我个人嘅记性真系好差啊， 年纪大啦， 渣啊， 系啊，所以我送呢首歌俾自己同埋送俾你嘅，好啱啊。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去着我的事。不要低落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步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我试着恐惧爱。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只是 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跨过青藤，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又来得到讨论卷。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确认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爆炸。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要结果。好想过花期谈朋友别无如此爱，交谈着别被人崇拜。没有一定是错误，原来得到高人飞绝。好人觉得我不坏，坏人觉得我不坏，自我确认才不明白，这社交安居上是脑海爆炸。 能不能够自在呢？这一首歌完全是讲到这个情况。 尽量去调节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我都要。 是陈奕迅的最新派来作品《社交恐惧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强烈谴责任何向法官和司法人员施以不当压力的企图，包括建议作出制裁等。司法机构认为是对香港的法治、独立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和司法人员作出公然和直接的侵犯。发言人表示，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受基本法保障，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机构重申，法官和司法人员不能够控制什么案件会诉诸法庭，但案件一经提交法庭，法庭就必须严格依法处理。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员一直依法独立行使终审权，是判决权，继续按照司法誓言坚定不移地履行职责，秉行公义，无惧任何威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表示，首个位于深水埗福华街的社区客厅正在装修，目标今年12月启用，为期3年，预计服务最少500个劏房户，每日超过200人次，全年服务大约8万人次。政府会在计划试行一年之后检讨成效，并考虑扩展至其他劏房户较集中的社区。黄伟纶甚日联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房屋局常任秘书长罗淑佩到场参观，负责营运的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亦都有在场讲解布局，包括用作暂托儿童或举办活动的共用空间、共享厨房、客厅、饭堂等，希望可以提升有关劏房户的生活质素，形容社区客厅将全年无忧。同乐运动会今日起至到今个月11日在本港举行，听日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东莞回应传媒提问时说，香港是多元社会，在不同事情上大家都会有不同看法。他说今次是一个民间举办的活动，跟过往一样，如果有民间活动需要利用政府场地，当局会根据一贯做法给他们申请，而今次活动大致上是一个私人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留意到深圳推出一系列抢人才计划，相信香港比邻深圳，大家都去抢人才，产生汇聚效应亦都有好处。而香港亦都有本身吸引的地方，不一定要仿效其他地方的做法。至于施政报告提出职专毕业生留港计划，孙玉涵说是针对本港较为欠缺的终端人才，相关人士来港修读有关课程， 畢業之後如果想留港就業，必須從事相關工作。天氣方面預測今晚大致天晴，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雲量較多，同埋有一兩陣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我 N 先同你跟进翻干诺道中天桥嘅交通意外啦，咁已经清理好噶啦。干诺道中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咁车龙都好长噶，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嘅中环出口，而将军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都系仲系未处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环保大。近住将军澳体育馆，而青沙公路因为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近住蝴蝶谷道的来回方向快线都是继续封闭，经过请小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的车龙到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消防局，将南隧道蓝田出口去回东隧方向是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道路支道左转出去告士打道东行线，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一段都是挤塞的。九龙区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伟业街往旺角方向，近伟乐街气站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庙。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去到海景花園。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是擠塞，車龍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坑口影業路去返西貢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都是很繁忙的，車龍去到寶靈路近住厚德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彩虹道著陸街橋面去旺角。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相信青年人有潜力创造更光明嘅未来，系时候发挥你哋嘅正能量。青年节 at HK 已经喺18区启动。过百项活动提供各种资源和机会，俾你爆发潜能，同时扩阔人际网络，有得玩，有嘢学，又有得着。欢迎各界团体参与举办活动，上 ufest.hk 支持青年节 at HK， 正向新世代，未来更精彩。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Beyond 嘅音乐影响咗几代香港人。乐迷关许日就在乐队成立40周年，以文学、音乐、文化研究的面向剖析 Beyond 歌曲的歌词。 We don't wanna make it without you。佢得两个歌词，我会觉得佢好多地方咧，佢系冇唱上去，系用歌词嘅缺失嚟讲家居嘅缺失。 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郑正行会介绍新书《踏着 Beyond 的轨迹一》歌词篇。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化妆遮瑕最紧要遮边个部位先至唔会显露呢？ 最多人要解决嘅可能系泪沟，有时有啲人咧遮完个黑眼圈咧，佢会觉得点解都仲系未遮到，因为嗰个唔系黑眼圈，嗰个系泪沟，已经系一个眼部结构嘅一啲脂肪流失咗，所以令到有条坑喺度咯。因为睇落去都好潮水。 要学习多啲化妆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不眠来电唔系恐怖片嚟噶，系爱情片嚟噶。 还是我有次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还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本相依。又怎会有别个知我诚实得不理智？ 以前咧 ，Andy 试过发梦见到自己好中意嘅人，最后冇同对方一齐嘅，但自此咧就好期待夜晚发梦会见到对方。今次于是尝试将佢呢一个经历发展成今次嘅歌曲主题。 疑问太幼稚，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 作曲 B.C. Lester、曾家伟，建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ndy 黎展峰《不眠来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是不是觉得你家主子对你忽冷忽热，服侍他们的同时，你对这班无鞋又认识几多？ 看电视节目 Pet Pet 搞边科啦！我阿蛋郑丹瑞每集会邀请不同专家拆解宠物心理生理健康迷思，还有艺人名人带埋宠物上来分享饲养经验。 星期六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Pet Pet 搞边科。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加幻想。 好啦，咁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呢，亦都宣布一下啦。咁关于11月17号呢骚动音乐现场演出嘅观众招募呢，啱啱我哋就已经满咗额啦。咁亦都多谢咁多位朋友嘅支持，我哋都是晚上见啦。 斌神，其实你个人都几有偶包㗎喎。 波成啊，其实呢啲唔係叫偶包啊。呢啲係叫做紧张啊。做人有好多嘢你会紧张，紧张自我形象啦，紧张同人哋嘅关系啦。 原地目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不着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班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

苏海伦天赐 999%。 但如果在这些状况底下，我们可以将个心放宽一点，抛开一点的包袱，做人可能自在一点。 看你问我与我说是人数，想要对你发泄晒我烦恼。 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平淡原来永远都记住。 Now we in the song， 什么想太多， 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来抛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Throw away， 都都 go awayYes, I'm time to choose the game， 发发生所有的怒气，抒发白清理马清理马啲废话，最细得清楚的转机。 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当眼期。 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 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内街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爱意何会重返嚣女作乐，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推动 throw away。With my body， 你在家太 happy， 我太久没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点。没事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没事可以控制天气，他说变就变。这场体痛 don't get it with no beat， 担压力竭，清楚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什么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街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嚣女作乐，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到 throw away。 Win Win 杨安妮 throw away。 将放肆，很多低智冲走到历历。收你的信一个积分，听你解说练做坚忍，可能身白动都不真。转信所有剔透的群，生我所有动荡基因，可能身最大的奖金。找我所有恋爱精神，不怕所有卑劣天分。 Paula 歐子林 featuring Culture Boy Lesson。真正有牛包的人呢，是不会有紧张的时候的，我觉得。 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蛋，我这里降蛋，压到后就用力翻。有的跨界笑嘻嘻嘻嘻嘻，我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来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一起登峰造极。Watch you blow it up。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下，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分出高下。 早上愿意说笨的智慧词 ，Come in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there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际的想追极的，现在用力坚胜。 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Watch you blow it up. Thank you.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Wendy 詹天文大雕刻家。 骚动音乐的现场，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的波盛，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的宾晨，大家好。 咁我哋本身喺電台裏面嘅節目《騷動音樂》咧，平時都會請唔同嘅歌手朋友上嚟傾偈啦，會播一啲新嘅派台作品俾大家認識多啲嘅。咁但係咧，有現場嘅音樂會最緊要咧就多咗你哋嘅參與，所以點解一路都好希望你哋嘅歡呼聲越大越好，就因為除咗呢一個 support 係俾我哋之外咧，亦都係俾今日出場嘅歌手嘅。咁所以我都想知道一下今日你哋係支持邊一位嘅歌手朋友啊？嗌佢個名出嚟。出场的有细猫应志源， 俾掌声细猫。 跟住第二位出场的有 Win Win， Hello Win Win。 接住第三位啊，呢度咧系唔止一位嘅，有 Six 嘅五位。跟住第四个单位咧有 Yumi 钟有美，而系今日最后一个表演单位有 Sika。我發現啊，今日每一個表演單位佢哋嘅 fans 都有唔同嘅應援嘅一個節奏嘅， 冇錯。 咁啊節奏好緊要啊，因為今晚我問你啊，賓臣知唔知今晚我哋咁多個表演單位佢哋共通點係咩啊？ 有活力、青春，係咪啊？係啦，係咪啊？大家話？ 仲有一個共通點嘅，我今日特登著波鞋嚟嘅，因為佢哋都係跳唱嘅單位嚟嘅，所以今日大家會期待到就係佢哋喺台上面除咗演繹佢哋嘅作品，除咗用唱之外咧，跳都會有嘅，甚至乎大家一陣間都可能有機會啊，會可能要試一下啲 steps 啊咁樣，因為我哋除咗會有表演單位嘅表演之外，同時咧都會邀請唔同嘅 fans 嚟到台上面有一啲嘅互動嘅。 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先請咁多位嘅朋友落台休息一陣，我哋轉頭喺台上邊再見，亦都有請 Win Win 咧留低先同我哋咧去傾下偈先嘅。大家俾掌聲咁多位嘅今日嘅表演單位先。 一陣間會再見， 唔該曬。Hello，Win Win， 小姐 你好啊，聲聲 Win Win 聲聲。 好啦，先問一下 Win Win 啦，因為我記得咧，你有講過話，對於自己多咗歌手呢一個身份跳唱歌手咧，一路都覺得係哇，好夢幻啊！我想問而家即係叫做出咗一段時間有歌啊成啦，呢、這個心情係點啊？有冇啊適應多少少咧？已經， 我覺得而家係比起之前咧，即係冷靜咗啲嘅，但係咧都仲會有嗰種興奮啊，即係會好期待到底每一次嘅 live 會有啲咩進化啦。係啦，跟住之後未來嘅路，即係嗰啲音樂點樣可以再做到唔同啦，即係更加睇下做到啲不一樣、有創意多啲嘅嘢咁樣咯。其實好期待咯，會更加期待之後即係歌手的路是如何咁樣。 其實有冇嗰個感覺就係、是、哇，都開始有啲覺得哇好感動啦，已經未開始玩遊戲已經感動緊啦咁樣。 其實係有，即係我冇諗過係。就咁多我自己嘅牌喺下面啦，因為我以前就係坐喺樓下咁樣，跟住 跟住之後係啦，某個 artist 咁樣啦，係跟住而家我就我覺得呢個感覺好神奇啊，同埋我見到有小朋友咁樣，我就覺得 hello 係好似話兩歲嘅啫，跟住即係兩歲嘅小朋友都嚟支持我，我就會好開心咯。 呢個時候咧，不如有請我哋嘅福利先生哈利出嚟。跟我哋玩今 日嘅 哈利， 哈利， 咁啊！大家見到哈利手上面有呢個牌咧，其實裏邊咧都暗藏咗一啲號碼。呢啲號碼一間咧，阿 Vin Vin 幫手揀一個揭開咧，咁嗰個 number 咧就係幸運兒啦，即係你嘅 fans 攞住個 number、wow. 就可以上嚟得到福利噶。咁呢個時間就用你嘅直覺，你中意搣邊一個就搣嗰個啦，可以搣啦。 我搣啦，我搣呢個先，呢個哈密瓜好似哈密瓜嚟 噶。哇！一號，一號，一號有冇 A 一號啊？ 恭喜曬！ 恭喜曬！今晚嘅 鄭星琪， 幸運兒第一位嘅幸運兒， 喺呢個位置上題。 我不得不讚咗佢，佢著住我最近出嘅 T。 OK， 嗱、哦，介紹下自己先，點稱呼你？ 哦，我係阿 Bot 啊。咁我而家著緊阿 Kenny Cool 嘅 T 恤嚟嘅，就係佢嘅舞團嘅一個 T 恤限量版， 好靚。 你係由幾時開始即係喜歡 Win Win 中意佢嘅作品或者佢嘅跳舞？ 全民造星四。 哦、有咁多參賽者，佢有啲咩吸引到你，令到你係 follow 住佢一路支持到而家咧？ 我覺得佢好好啦，即係性格好好啦，好開心啦個感覺，同埋佢跳舞好好睇。 多謝你。 嗱，今日有呢個機會可以咁近距離同 Win Win 一齊喺台上邊傾偈，有冇啲説話其實都收埋喺心底裏面，好想。啊！鼓起個勇氣啊！ 心情否白，望住 Win Win 講嘅。 啊，今日我哋今日好多人支持你嚇，同阿 Win Win 去傾下偈，有冇啲説話想同佢講嘅先？ 係啦，我希望你要一直加油啦，同埋唔好放棄跳舞啦，因為跳舞先係你最 charm 嗰樣嘢。 知道。 一定要繼續。 即係我唱歌，我唱歌可能唔 charm。係，唔 係，唔係。唱歌都要繼續努力。 唱歌都好 charm 嘅。 跳舞係一定要有咯，係你最核心。嘅嘢嚟嘅，同埋要學習多啲唔同嘅嘢，再帶俾大家睇。 知道，收到你，我會努力學習。 嗱，收到曬啦 ，Win Win。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嚇嚟好緊張嘅一個環節，因為我哋今日將會有三個福利咧，係俾你去選擇， 揀一個嘅啫。 係啦，揀一個嘅啫。咁啊，首先我哋第一個嘅選擇就係一個影心心相。第二個選擇係咩？係咩咧？就係有一個跳舞速成嘅教學啊！咁啊 ，Win Win 會即場就教你一個非常之簡單容易學嘅舞步咧。咁深信你作為 Win Win 嘅粉絲，一定係會可以跟得上嘅。 我見到其他 fans 想你揀呢、這個，佢哋似乎想睇你跳。 大家都 我 feel 你想睇 fans 跳喎， 好支持你揀第二喎， 都支持你揀第二。 你要跟住跳㗎嚇。 仲有第三個你可以聽埋嘅。 係啦，第三個咧就係我哋會有一個叫做上星特座一個 VIP 嘅座位咧，一陣我哋會放喺台上邊。Win Win 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整个过程你就是最接近 Win Win 的人，去欣赏他全程的演出。 全场最近是你，我们都没那么近 的。有些朋友说想选第二，有些朋友说想选第三。 三 选三，上星特座。 Okay, okay. 好啊，好舒服，好 衬咗 Win Win 套衫，我哋觉得是 好正啊！呢个座位， 好啦，这个时间邀请你可以。請就座。 嗱，呢個時候咧，我哋亦將個台交俾 Win Win。 Hello， 大家好，我係 Win Win 啊，送俾大家聲聲。Stand up，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貴貴就得呀，練習力度盡量貼近我。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lady. Boy,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Thank you so much。 跟住落嚟呢一位出场嘅歌手朋友，佢 energy level 非常之高嘅，有请 Sika。 唔系啊 ，energy level。Hello Sika， 你好。 Sika 你好，系因为睇即系认识你之前睇网上一啲片，可能你面试啊等等，已经见到咧你嘅表演嘅演出咧 ，energy level 高，即系表情啊、跳舞嘅动作啊，各样都系啦。系啦，其实你咧，我就知道你系几中意啲日本啲动漫啊嗰啲，对你音乐嘅影响有几大咧？ 对我音乐嘅影响，我谂系 music taste， 又或者即系我会好比较听到啲热血沸腾嘅歌咧，我就会好 hyper， 所以。可能因為咁第一首歌咧都用咗呢一個元素咁。 有冇話特別一啲咩嘅作品，可能甚至乎影響到你玩音樂，好似話夾 band 啊嗰啲都有影響㗎，係咪 ？K-On，K-On， 因為我以前係有夾 band 嘅，咁但係我開始彈吉他係因為睇咗 K-On 呢套動畫，就住咁樣，即係好有 feel。 咁你好多唔同嘅身份，譬如有做主持，亦都有玩 cosplay 啦，跟住又歌手。你覺得呢啲唔同嘅身份對於你嚟講，會唔會嗰個感受啊，或者可能表演或者呈現嘅自己都唔一樣咧？ 都未必话系每一个岗位，系甚至每一个作品，即系因为主持唔同嘅节目、唔同嘅歌，都系个质地 feel 都唔同咧，所以都有唔同嘅自己啊，所以都探索紧更加多嘅自己。 我发现好多动作啊，有 配合主题， 系咁样嘅。 咁嚟到见到你嘅 fans 有啲咩嘅感受咧？ 嚟到见到我嘅 fans 嘅感受，因为我哋好耐冇见啦，因为我之前出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咧，我覺得好陌生啊！我有少少社恐，需要啲時間適應一下。耶！ 耶耶！咁啊，跟住落嚟就睇下邊一位 fans 咧，有幸可以上嚟同你近距離見面啦！呢、這個時候亦都請我哋嘅哈利，大家俾掌聲，哈利。 哈利， 系啦，同樣都係啦。交俾 Sika 咧，你就揀一個貼紙啦，搣咗咧，咁當中嘅 number 就會係幸運兒啦。 好，我快很準先，一號， 你都係搣一號喎， 又係一號， 一號， 呢個係邊一位啊？ 一號有冇 B 一號嘅朋友仔？ 如狗， 哦，已經有人幫佢揀好啦。 係 係係，呢邊上嚟啊？ 呢個朋友仔喺呢邊過嚟。 我圍啲 fans 係想睇翻你哋嘅 friend 跳舞。 應該係， 係嚟中間嚇，你係咪有啲唔相信？係咪覺得好神奇咧？呢件事，介紹下自己先，點稱呼啊？ Fish 係咪魚 ？Fish 係啦 ，Fish 叫做 follow 咗阿 Sika 幾耐，同埋佢有啲咩吸引到你，令到你成為佢嘅 fans 咧？ 尷尬啊！ 望住佢講啊，等佢再尷尬啲嘅事啊！ 由佢參加全民造星嗰陣時， 點解會咁喜歡 Sika 咧？ 其實都唔係好喜歡嘅。 好傷心，你冇嘥咗機會， 好傷心。 你落翻 ，Sika 有冇兩句想補充翻啊？ 兩句補充，再登鐘啦。 都係咁噶啦， 唔係因為我哋個 fans， 我哋個特點就係唔夠中意自己個 idol， 所以係正常發揮。 呢一份愛係會慢慢放大嘅， 慢慢縮細嘅， 慢慢縮細添。OK， 雖然你話你唔係好喜歡佢啦，但係我相信你心底裡面咧都會有啲説話係想同 Sika 講嘅，不論係讚美也好，怨言也好，你都喺呢度講曬出嚟啦，好唔好啊？ 交啦，係咯，等你第二首歌啦。保重啊，師兄。 收到你啦，師兄。 保重啊。 呢個時候咧啊，我哋都非常之緊張嘅關頭，因為我哋要揀呢一個福利環節啦嚇。咁啊，有好多朋友喺台下俾咗啲意見你嘅，但係你係可以唔受佢哋左右。 就老實咧，就想揀一嘅，但係咧，佢哋咁樣咧，我唔跳咧，好似會俾人斬。 係揀跳舞係咪？最後答案係跳舞。 係啊，我聽到係啊。 我就係想睇你跳舞嘛。係 咯，十八歲，你熒光下都攞埋，擺明你係一早想跳舞啦。 要跳啲應援舞咩？顧咩顧快？ 咩顧咩顧快啊？嗰啲啊，你係咪會？ 咩顧快啊？咁 啊 ，Sika 啦，係啊，可以簡單有啲嘅咩 step 可以教阿 Fish 去跳啦。 就天氣之女啊。 好啊。 好啊，我哋使唔使俾一啲嘅即系五六七八嗰啲你做一个 demonstration 先啊？ 你个 beat 唔系佢个 beat 啊，可能系啊， 唔系佢会示范一次，你要学噶啦，你有一次机会学啦，好多噶。 你要跟住跳噶，你唔系睇 Sika 跳噶。 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哋天氣之女係好的天氣同埋差的天氣啊嘛，咁咧所以咧，無論遇上好的天氣，之後呢邊，之後差咧就差的天氣，耶， 係啦。有冇多一句啊 ？OK， 亦同樣向往。 好啦，我哋嗱咁樣，我哋咁樣嚟一次啦，好嘛？三句啫。三句， 三句得唔得 ？Fish 準備好未？你 係其實應該佢本身都識嘅。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feel 到你嗰份對跳舞嘅熱誠啊，我完全感受到。 佢心諗：我今日嚟睇跳舞噶嘛，點解變咗係我跳舞嘅咧？ 驚佢搶曬 fans 啊！跳完之後。 好啊，嚟咯，試一次咯，嚟五六七八。 無論遇上好的天氣、差的天氣，亦同樣向往。 哇 ，OK 啊 ，OK 啊 ，OK 啊！ Fish 嗰種熱情咧，係嗰種力量嘅發放係好到位 嘅。多謝阿 Fish， 大家俾啲掌聲阿 Fish 嘅，感謝你可以到台下休息啊，唔該曬， 唔該曬 Fish。好啦，咁啊呢個時候舞台交俾 Sika 俾啲掌聲。 我嘅第一首歌《天氣戰女》，yeah。 脱完魅力上上如常，散发曾有的白色紧张，就是望向天气场，阳光暖了或更写一片，爱太阳那光线光明，阳光都闪亮，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上滋养，沿住心的感觉呼吸，逐秒天空变化再生。发觉情绪起伏会随时挂于天涯，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膝头也感恩，暴雨都总会过，有多么兴奋，而你和我最渴望我的。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有天我也能够发光，一生闪光，无乱去闯。忙碌就算想跌倒我，仍然能勇往。取光哪个方向，总有天堂。来自天中苦寒绽放，独有的这一片好汉。只创着好天气，雨后回来暖那明媚，光线折射照亮你心扉，回到过晴朗一天，有我打气。差的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急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抬头来望我。穿梭火线，释放闪烁光芒，如最天的晴朗绽放。一世的一夸张好看。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聽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上海訪問，並出席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李家超將會出席後日舉行的進博會開幕式，並到香港展示區參觀和支持港企。他們會分別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的分論壇和投資中國年高峰會議上支持，向內地和海外企業推廣香港作為聯繫國家與國際的重要通道角色。李家超說，香港積極參與和支持進博會，除了政府高層官員出席之外，多位商界領袖亦都將會參與進博會期間舉行的論壇，向與會者介紹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多方面獨特優勢。李家超訪問上海期間，將會與上海市領導會面，加強互港合作，並且與在上海居住、工作和學習的港人交流。工聯會今年頭九個月接獲64宗關於使用本港找換店匯款，其後內地銀行戶口被凍結的查詢求助。有市民今年2月透過找換店將25萬港幣匯款到內地的銀行帳戶，用作內地居所裝修和購置家私。3月初資金已經入帳，但3月下旬發現自己的銀行帳戶被凍結，聯絡銀行之後獲悉被湖南公安凍結，之後曾經到當地的派出所備案，但資金帳戶仍然未解凍。工聯會說，不少市民貪方便和找換店匯率高，通過找換店匯款有一定的風險，提醒市民應該透過銀行進行跨境大額匯款，避免因小失大。同樂運動會今日起至到今個月11號在本港舉行，聽日將會在灣仔伊麗莎白體育館舉行開幕禮。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在東莞回應傳媒提問時說，香港是多元社會，在不同事情上大家都會有不同看法。他說今次是一個民間舉辦的活動，跟過往一樣，如果有民間活動需要利用到政府場地，當局會根據一貫做法給他們申請，而今次活動大致上是一個私人活動。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大致天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爱民村。反方向去尖沙咀嘅行车线咧，之前都曾经受影响，所以都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翔苑。另外喺港岛洛克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咗噶啦，洛克道去东角道同埋波斯富街近洛克道嘅路段都解封，而港铁铜锣湾站 C 出入口咧已经重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落山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是稍为繁忙，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音乐冇错冇对，就算你弹错一个音，好可能嗰个音就是令到你一首歌非常大热，信自己的直觉，同埋要对自己出咗嚟嗰个音乐作品，对嗰方面系有信心，然之后希望呢个世界有个角落可以有一个人听到，然后咦，我中意呢个彩音。 今个星期有嘉宾傅志日同大家解救佢同音乐嘅关系。 世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旅游达人潮妈 Christy 梁子培。 我觉得攰同埋辛苦系好正常，但系我自己做乜嘢都好啦嘅态度就系最紧要开心去过生活咯，任何事都可以解决到嘅。咁你 enjoy 凑去过程，其实样样嘢咧都会好容易过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时分 崔杰同 世一潮妈。 令人难忘嘅经典金曲。 凉夜思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11月5日晚9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不朽香港美句，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跟住落嚟呢一个表演单位，头先见到佢咧西装骨骨啦，非常之有型有款啊！系边个？你嗌佢个名出嚟， 个名出嚟好唔好啊？ 有请细猫英姿。 嗨，细猫。 我几惊你话，呢两个女仔表演完，第三个女仔都上嚟表演啦。 唔系，你系今晚全场最靓仔嘅。 咁样。 我是第二，波盛是第三。 第三咯， 系啦，波盛是第三。今年亦都即系好开心啦，见到你同古 Sir 合作有个音乐嘅计划。喺呢个嘅合作上边，有冇都话即系今年有唔同嘅感受咁样？ 同古 Sir 合作嘅时候，就系佢对音乐上边嘅认真啦。咁我自己都会即系再反思翻，真系即系对自己再严格多啲啦。同埋喺综艺方面系同阿都姐合作啦，咁就真系学咗好多即系拍摄综艺，可能一啲气氛上面嘅嘢咧，平时个人比较好似而家咁古板嘅，平时可能讲嘢好闷嘅，咁但系咧就会尝试下搞下气氛咁样啦。 我听到啦，大家咁啊，同时间咧，我哋亦都要抽出今日咧专属于细猫嘅幸运儿，你嘅粉丝，睇下系边一个。 有请啦，你啦， 俾掌声哈你先。 好， 辛苦你啦。好，咁啊，等下細貓揀啦。 啱啱係兩次都係一號係嘛？ 而家係咩啊？ 依家係十一號。 十一啊！ 一號有冇 C 十一？好啦，咁啊，先問下呢位嘅朋友仔，你叫咩名 ？Cammy。 Cammy， 你中意咗細貓幾耐？ 全民造星嗰時候開始。 哇！ 好長時間嘅忠實 fans 啊！其實細貓有一樣基本嘅，靚仔唔使講噶啦。咁啊，但係除咗靚仔之外，細貓有啲咩吸引你嘅地方先？ 唱歌好啦，有型啦，跳舞叻啦，多才多艺啦， 繼續 努力的孩子。 好高啊，頂帽好高啊！ 我仲有一粒鐘俾你數啊，可以繼續數落去咁樣。呢個時候咧，你知道我哋今日有三個福利俾你揀啦，分別有呢一個嘅影心心相，有呢個嘅跳舞速成教學，同埋上星特座三個福利，你會想揀邊個咧 ？Kimmy 揀邊個？ 三 號。 三號 上 升特座， 上升特座， 好，呢個時候請 Cammy 就座， 好， 俾啲掌聲細貓帶嚟佢今晚嘅演出，今晚呢個舞台交俾細貓， 送俾大家，週末很忙。 開工早走，心痛誰有得揀？平時收工太慣。爱懒散，新手都不足够，习惯清淡，务实于一尺里去作饭。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别要兑现。还 业走得太近，大汗道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要兑现，还不如锻炼一直锻炼身形乍现，坐在快镜前能觉上电，哦哦万世超红眼，我这些的美丽在变化，出门闩埋房门不换 Saturday night 由我拣 Disco night 未够胆 Wanna tell you 不能出门闩埋房门不换 Saturday night 下了班 Treat this night 食四餐，不该最透高层叫到激，不知好歹你知道懒点约吧，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要兑现，哦哦，万世超空间，我这 Saturday night 在变幻，灯光不璀璨 ，Saturday night 门胆，太累了是吗 ？No no no， 就怕去玩 ，Saturday night 就放慢 ，Saturday night， wanna tell you 不能出门，闩埋房门不换 ，Saturday night 由我拣 ，Disco night 是当晚 ，wanna tell you 不能出门，闩埋房门。 啱睇完細貓嘅演出啦，即係頭先三個嘅單位都係個人單位，我覺得咧個空間都好大嘅，其實係可以擺到好多朋友。 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歡呼聲，邀請我哋跟住落嚟嘅表演單位 Six。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XIX6。 我想問第一個問題，因為幾位年紀都非常之年輕啦，咁通常喺你哋嘅年紀咧就會做 fans 去追星多嘅，但你哋喺呢個年紀咧已經擁有自己嘅 fans 啦，成為咗人哋心目中嘅偶像。我想知呢一個嘅感覺係點樣嘅？ 我哋真係好感恩，冇諗到我哋可以出歌有咁多個 fans， 真係好似發緊夢咯。所以好多謝港台俾呢個機會，我哋可以表演俾佢哋睇。 亦都知道你哋好努力去做緊自己嘅一啲音樂作品啦，有冇話自己其實喜歡邊一種風格嘅作品係最啱你哋心意嘅咧？ 我哋咧就想做一個風格咧，就係叫 CHY Chai。咁點解咧 ？C 係咩啊？ 青春。 H 係咩啊？ 開心。 Y 係咩啊？ 贏。 就是 CHY 啦， 就 大家記住啦 ，Chai 屬於 Six 佢哋嘅呢個風格就係 Chai 啦。咁啊，五位喺度啦，今日咧除咗你哋一間表演之外咧，當然有機會近距離同 fans 有呢個互動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要我哋嘅福利先生哈利上台咧，俾你哋揀選一位，邊一個有幸可以上到嚟有一啲嘅互動咧？ 邊個負責 Kelly 好嘛 ？Kelly 最近 交俾你邊啦。四号 D 四号，有冇 D 四号嘅朋友仔？咦，已经见到佢， 可以上嚟台上面。叫下自己点样称呼先？ 我叫 Ruby。 Ruby 系几时开始去留意 Six 五位嘅？ 姓蒙啊，即系佢哋一初头期嘅时候，姓蒙。 有冇话佢哋吸引到你嘅地方系点样令到你一路成为咗佢哋嘅 fans？ 即系佢哋五个就系好好啦，即系佢哋。對 fans 係好真實，即係佢哋冇咩偶像包袱，即係佢哋係好真實嘅自己。 有冇印象佢哋例如講過一啲嘅咩你好記得嘅，即係嗰句哇好 true 好正嘅咁樣。 即係 Fix 話過，即係佢之前講過自己唔好啦，但係佢真係其實佢而家真係做得好好。 即係你哋五個對比翻星夢初頭做得好好，即係唔係之前嗰啲好軟弱，你哋成長咗好多。 我看到他眼濕濕，他自己說但是他自己都眼濕濕， 真 fans 是可以見證住整個成長的過程的。那啊，跟住落嚟啦，咁我哋就有一個 福利環節 嘅時候啦。咁你心目中有冇一啲心水咧？ 佢哋好多人都叫我揀二，但我唔會揀二。揀二就等翻 Sis 100万 view 嘅時候再提，再。 哦，大家記住啊，記住啊。 呢個 flag 放喺度，一定有人記得嘅。咁梗係揀三啦。 OK， 你都係揀呢個上升。 好搶手啊！呢個位今晚 係啊，咁啊呢個時候同樣咧，大家都俾多啲掌聲同埋鼓勵 Six 舞台交俾佢哋。 Thank you。 好，我 我哋而家唱嘅系我哋首新歌《S I S S》。Yeah, yeah. 仿佛对住你就冇禁忌，到秘密冇戒备，一定继续恭敬你先嚟，仲有就冇妒忌。而你正超级偶像，同天光都一起，你只要分享一样，无比缤纷乐趣味。要知道你超伤心会唱 K， 我会失声送死，某某一攻击你缺点，弹断要角度衬你， 只我要签埋，有我就。 休息一阵先啊，唔该晒 Six。 Thank you。 跟住落嚟呢一位出场嘅咧，每次见到佢都系跳跳扎咁样嚟到电台做访问啦，系啦，今日应该佢都会跳跳扎咁样喺台上面为大家表演嘅，有请 Yumi 钟又美， 俾掌声。 好勁啊，好勁啊 ，Yumi 嘅 fans 嗱，咁我記得咧，同 Yumi 做訪問嘅時候，有一次你講過嘅，你話其實初頭其實唔知道 fans 係一件點樣嘅一回事，因為一路以為都可能喺網上面見到佢哋嘅啫，咁到真係可以現場見到，今日亦都有機會啦，望住佢哋喺你面前喺你表演，其實嗰個感覺係點樣？ 我好開心啊，即係。仲要是現場過嚟喎，即係唔係即係透過一啲嘅，即係可能電話啊，或者係其他嘅網都見到，所以其實大家過嚟親自過嚟咧，我就感受到你嘅支持。 我衷心希望佢哋咧都可以成為呢個今晚嘅幸運兒，所以呢個時候咧，有請我哋嘅福利先生 哈利 嚟到台上邊，俾掌聲哈利先。 亦都交俾 Yumi 去揀選啊！究竟即係邊一個有機會啦？你可以揀一格搣啦。 OK，17號， 十七號有冇27號？ 恭喜曬， 恭喜曬！先問一下呢位嘅朋友點稱呼你 ？Terry。 Terry， 你中意咗 Yumi 幾耐？ 由《星夢一》比賽嗰陣已經開始中意啦。 最中意佢邊首作品？ 《狂野之城》。 好似考緊佢添而家，因為喺嘅節目當中有演出過係嘛？ 係。 咁啊，你喺Yumi 嘅一啲作品當中，你最欣賞佢一啲嘅特質係乜嘢先？ 好緊張。其實我欣賞佢嗰啲點講啊，好爽朗係啦。即係喺啲歌表達到佢自己嘅 諗法， 係啦，諗法係啦。 我都諗到你諗緊咩啦。 今晚三個嘅福利選項啊嚇， 三 定 嘅三。 OK， 呢位朋友仔都係揀上星特座啊，特設嘅 VIP 席。我哋再次俾掌聲 Yumi 先。 Thank you， 下一個暑假送俾大家。夜深夜，常有需要問，六七月快一點靠近，若八月更高的氣温，知我心。 最熱烈嘅掌聲，再次邀請今日為我哋表演嘅咁多位歌手朋友出場嘅，包括有 細貓、Win Win、 Six同埋思嘉。 同時間咧，我哋亦都想邀請一位今晚嘅神秘嘉賓出場。 呢一位就係迪爾達。 大家好， 可以去中間位置啦。 Hello，Hello，Hello。 跳唱界嘅師兄迪爾達， 師兄就正。 你好， 係。 係啦，咁啊，今日好多嘅新朋友去見面啦，去認識大家啦。當時做呢個新人嘅時候，有冇一啲心態上可以分享俾咁多位年輕嘅朋友去知道咧？ 首先講，我覺得今日大家表現得好好啊，因為其實而家好少 live 啊，真係好少 live 啊。我記得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就每個禮拜可能唔同嘅電台、電視台都好多 live。咁呢啲 live 咧好緊要喎，因為可能我哋錄完歌之後咧，冇乜實戰經驗啊。呢啲 live 就係我哋喺 喺屋企或者 studio 不斷練習，之後上到台實戰。咁我相信好唔同嘅呢啲經驗咧，好多時可能排舞師都未必話到俾你知應該點樣改善，因為你喺個舞台上面嘅困難你自己先會知。即係例如可能如果實際啲講，可能有陣時我哋跳舞咧，我哋今日都係跳舞嘅人啦，可能你用嘅力同你唱嘅歌嗰一句嘅發力點唔同就唔同㗎啦。咁同埋我覺得其實每一個歌手都好努力嘅。咁有時候我自己都好懷念咧，我以前經理人阿文迪咧，我哋一個禮拜每朝頭早都有四日左右啦，就係朝頭早喺附近跑，因為以前成日呢度做啲訪問啊嘛，就係佢就帶我喺附近跑十公里，咁啊要咁唔係就係跑嘅，就係因為一路跑要一路傾偈，因為我覺得好實用嘅，一路跑步一路講嘢咧，可以幫助到嗰個唱歌跳舞時嗰個換氣，因為句與句之間嗰個偷偷地咁換氣，我覺得呢個好實用嘅。咁啊，即係好開心啦！以前經理人會陪我咁做，咁有時候我都會提自己，我會提自己唔好睇自己睇得太大。真喎，咁啊，要你嘅努力再配合埋其他人嘅支持，真係好緊要呢、這個真係。 多謝大師兄撒仔嘅分享。 咁啊，咁多位嘅歌手朋友們都可以得閒叫經理人陪你哋喺廣播度跑翻十公里。 咁啊，喺最後啦，不如都邀請台上今日出席咁多個表演嘅單位，都有冇啲説話最後啦，即係多謝嚟支持你哋嘅粉絲咧，逐一都講下，不如。 今日見到好多支持Six 嘅 fans 啦，好多謝你哋一路以嚟都咁辛苦咁樣去支持我哋啦。咁我哋依家未來就終於正式出道，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 多謝，多謝曬，唔該。 非常之多謝大家再次睇我嘅跳唱，繼續努力，期待我嘅作品。 好 ，Yumi。 多謝米粉們啦，我知道大家都好支持我，在心中希望你哋都繼續支持我啦，無論點都好，因為我永遠都會記住你哋嘅，同埋愛你哋 ，love you。 好 ，win win。 Thank you 咁多位 onions 啦，係啦，同埋 thank you 咁多位啦，係啦，咁我真係今日係好開心嘅，同埋因為其實今次係我第二次 live 啫，係啦，咁就都見到大家嚟支持我，其實我係真係好感動，真心嘅。我希望之後可以繼續排多啲好嘅舞啦，跟住做多啲好嘅作品啊，好嘅音樂俾你哋，俾大家。 好 ，Sika， 我要耶！係啊，多謝你哋由造星開始一路等一路等，冇諗過可以咁快成為歌手啊！所以今次都係第一次 live， 所以個感覺好神奇啊！當然係極多之不極十分十分多不足，但係會繼續努力嘅，一定會好好聽嘅啲歌。 係收到曬，我相信今晚咁多位嘅樂迷、咁多位嘅 fans 都已經收到曬。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 Ay, a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